记小读者之一。 亲爱的小朋友，8月17日的下午，约克逊号游船无数的窗沿里飞出五色飘扬的纸袋，远远地抛到岸上，任凭送别的人牵住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如何的飞扬而凄恻。痴绝的无数的送别者，在最远的江岸紧紧牵着这终于断绝的纸条，放着庞然大物，载着最重的离愁飘然西去。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泼，除了三餐外只是随意游戏散步。海上的头三日，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，套圈子，抛沙袋，乐此不疲，过后又决然不玩了。后来自己回想很奇怪，无他，海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，海波声中童心和游伴都跳跃到我脑中来。我十分的恨这次舟中没有几个小孩子，使我童心来复的三天中有无猜唱好的游戏。我自少住在海滨，却没有看见过海平如镜。这次出了吴淞口，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，尽是凛凛的微波。凉风习习，舟如在冰上行。过了高丽界，海水近似湖光，蓝极绿极，凝成一片。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蓝旁人立处，上自穹苍，下至船前的水，自浅红至于深翠，换成几十色，一层层一片片地漾开了来。小朋友，恨我不能画，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，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。8月18夜，正是双星渡河之夕。晚餐后，独倚栏旁，凉风吹衣。银河一片星光，照到深黑的海上。远远听得楼兰下人声笑语，忽然感到家乡渐远。繁星闪烁着，海波吟啸着，凝立悄然，只有惆怅。19日黄昏，已近神户，两岸青山不时的有渔舟往来。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圆点的，大家说笑便倒是馒头山。这馒头山沿途点缀，直到夜里，远望灯光灿然，已抵神户。船徐徐停住，便有许多人上岸去。我因太晚，只自己又到最高层上，初次看见这般璀璨的世界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，岸上的灯光无声相应，不时还有一串光明从山上横飞过，像是火车舟行。 舟中寂然，今夜没有海潮音，静极心绪忽起。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里，我极清晰地忆起北京来。小朋友，恕我不能往下再写了。